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7集，红毛在水妖队伍前站定，有些不耐烦的半眯着红毛扫了一眼，眼光没有在任何一张脸上停留。水妖大臣疾步趋前行礼，红毛拿下巴指着水妖大臣，简略地训了几句话。哼，这个家伙还是那么傲慢，看他的态度，恐怕是根本没有把劳动协议的条款放在眼里，依旧是把水妖当奴仆对待，横行霸道成习惯的家伙。然后红毛再次转向水妖们， 你还有你。 橙子看着那根点了几个水妖逐渐向自己偏来的手指，暗叫不好，脑袋一缩想躲。 就是你那个缩脑袋的。 红毛的手指不依不饶地点住了他。 你们几个跟我来。 我去，这是被红毛挑中了吗？这家伙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啊？ 请问。 一声失礼的问话阻滞了红毛转身的动作。哪只水妖这么大胆，敢直接跟他说话？冰冷的红眸中带着一丝好奇望了过去，只见一只面目清秀的女水妖正微抬了手，一脸请教的样子，小心地问 红麒麟大人，您是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？ 水妖大臣脸色一白，冲着他怒吼道， 大胆，怎能站着跟麒麟大人讲话？跪下！ 橙子蹙了一下眉头，不满地看了一眼水妖大臣，真的是奴性深重啊！这样下去，刚刚有翻身希望的水妖族，还会沦为奴隶的。红毛等了一会儿，见他没有跪的意思，脸色微晕，虽然没有发作，但是沉着脸一声不吭的。水妖大臣虽然对橙子自招麻烦很窝火，却也不敢上前将他踹倒，这一位可是女王特别叮嘱要格外照应的。他赶紧打破僵局， 麒麟大人挑中你们是看你们几个生得伶俐，让你们进水晶宫服侍龙王龙母，还不快快谢恩。 橙子一听急了，凑到大臣耳边窃窃私语， 女王不是吩咐你将我分到太子府上吗？ 大臣压低声音， 麒麟大人挑的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你…… 他很想正面告诉红毛，自己不想去什么水晶宫，但如此一来，去离的府上的意图太过明显，恐怕会被有心人看出破绽，只能闭嘴，认命地跟在红毛身后，心中暗暗打算，只能过后再找机会了。红毛带着橙子等五名水妖一离开，立刻围上一群奇形怪状的家伙，但见他们长得半人不人，有的虾头，有的蟹脑，有的顶着龟壳，有的生着章鱼脚，七手八脚的就拥上来拽水妖们的胳膊，水妖们吓得吱吱乱叫。水妖大臣急得一个劲的鞠躬作揖， 哎，各位管家大人，各位管家大人，请不要抢，我族女王说了，这只是第一批签订的短期合约的佣工，会分配到各位大人的府上试做一个月的时间的。如果各位大人能履行劳动协议的条款，将会有更多的族人被派来的。这一批数量虽然少，但是每位府上都能分到几名的。请各位管家大人不要抢，不要抢啊！ 管家大人们，自从水妖仆人全部撤走，独自承担起全府上上下下全部家务，整天累到吐血。如今终于盼回了水妖们，哪里顾得上听水妖大臣的啰嗦，有几名管家已经在大打出手了。两个小时以后，在水妖大臣急得横飞的眼泪中，这场混战终于宣告结束。多抢了一名水妖的管家神采飞扬，少抢了一名的气急败坏。水晶宫，水晶宫，这就是水晶宫吗？水晶在哪儿？水晶在哪儿？水晶在哪儿啊？站在水晶宫的大门前， 对着传说中金碧辉煌、珠光宝气、墙壁都是用珍宝堆砌而来的水晶宫抱着瞻仰的念头，并打定主意要顺手从随便哪个墙根抠几块宝石据为己有的橙子，心中悲愤的哀叫连连。这座大型建筑的气势恢宏，的确是恢宏，庄严的结构，肃穆的线条，问题是水晶在哪儿呢？连块闪闪发光的石头也见不到，凭什么自称为水晶宫啊？容不得橙子抒发失望的情绪，已由红毛领着绕过正殿，直接走进偏厅里去。忽见前方珠光璀璨，耀眼夺目，橙子眼前一亮，终于看到珍宝了。那却是一堆流动的珍宝，飞速向这边移动过来，伴随着珠宝相碰发出的酥酥乱响。定睛一看，珠宝堆下露出了一位千娇百媚的美女，两眼发光，向着水妖们扑来。水妖们吓得一片惊慌，纷纷欲逃，只有看珍宝看呆的橙子被美女一把抓住两手。 来了，哎呦，终于把你们盼来了。 美女摇晃着橙子的手，激动万分。 龙母陛下。 红毛干涩的声音。龙母，这位珠宝堆砌的美女居然是龙母，龙王的老婆，离子的母亲。怪不得水晶宫中无水晶，原来全堆到龙母身上了。为什么跟离的气质天差地远呢？美女龙母激动得微微发抖，头上耳上佩戴的首饰颤啊颤的，两眼放出贪婪的光芒望着橙子。 小水妖会做饭吗？ 橙子呆呆地点了下头。 太好了，你从现在起担任御厨总管。 说完退后一步，振翅高呼。 哎呀，解放了，我不用再下厨了，我要上街 shopping， 疯狂 shopping。 苏苏想着滚动而去。红毛挥去额上冷汗，对其余的几名水妖分别做了御前伺候、清洗、洗衣等分工。 现在及时上岗吧，尤其是负责洗衣的。 他的红眸中露出难得的同情神色。 龙宫上下几百口人攒了几个月的衣服，恐怕是够你洗一阵的。 那只可怜的洗衣小水妖发出了一声呜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